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何你身旁有个他，怎奈他你身旁有个他。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发改委回应采暖气天然气供应问题表示，只要是民生用气都要无条件的予以保障。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下降，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环比略涨，11个热点城市的新房价格低于去年的同期水平。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从完善经营管理体系、注重资本环境保护等5个方面引导和规范民营境外投资。住建部等部门印发意见，规定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将会享有住房公积金的待遇，缴存基数和比例和办理流程等与内地大陆的缴存职工一致。一架载有22名乘客的中国飞机日前平安着陆在了南极洲琅琊机场，开创了中国商用飞机首次飞抵南极的历史。北京市各级机关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在最近举行，根据市人社局统计，有50000余名考生确认参加考试，超过10%的考生弃考。未来3天，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雨雪呢也将会逐步停止，全国大部分的降水将会变得更加稀少。四川、云南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等地有小雪。 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述

我今天再也无法面对的事情，因为面对了勇敢，记忆就会没有你。我的虚弱一直提醒着照顾自己，当初如果照顾好你，现在也不会被自己放弃。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在音乐的海洋里，我们都是饥渴的鱼，听到一首好歌曲呢，就会被拯救。如果说你也爱音乐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经典969。那除了可以锁定 FM 969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要推荐到的歌曲呢，也是老歌新唱版本了，但是这一版却是出自于行走的 CD 林俊杰。前段时间他在梦想的声音演绎了不少的好歌曲，而这首推荐的歌曲呢，是由李宗盛作曲赵传演唱的经典老歌《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自从上线了之后呢，不管是 KTV 里还是行走在路上，你都会不小心邂逅到林俊杰的声音。记得当时他在梦想的声音当中，一袭白衣，一架钢琴，一嗓深情，有着清清浅浅的怀念，看完之后呢，有一种淡然的感伤。如果说赵传的版本那种高亢的嗓音刺痛你的话，那就让林俊杰缠绵悱恻的声线来治愈你的情伤。来听林俊杰《爱要怎么说出口》。 都是错，如果要我把

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0010969。

国家卫计委下发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要设置醉麻科门诊，加强门诊醉麻相关服务和对醉麻患者的护理服务。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十七项重点工程，投向铁路、公路、大型水利枢纽、能源和生态保护等领域，投资的总规模将近5000亿。北京出台新的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申请上路实测，但必须配备有一定的驾龄经验，熟悉自动驾驶系统的测试驾驶员。媒体日前报道了吉林省政务大厅多名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玩手机、打羽毛球等等。政务大厅回应称，六名涉事人员均非公务员编制，当地纪委也已经介入调查。齐白石作品《山水十二屏》近日拍出了9.315亿元人民币，成为了全球最贵的中国艺术品，买家为中国藏家。腾讯、京东和唯品会共同宣布，三方将会达成合作协议。据悉，在交易完成之后，腾讯和京东将会分别持有唯品会全部已发行股份的7%和5.5%。 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节目收视率最高的要数《爸爸去哪儿》了，因为里面除了温情之外，还有一大波的萌娃闯进了我们的视线。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当年帅出天际的那个山鸡哥竟然也带着儿子上了亲子节目。记得当年的一部《古惑仔》成就了很多中国香港的明星，也让人每出一部新作就会迫不及待的去买碟来看。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友情岁月》则是兄弟情谊的一首象征歌曲。如果说你问身边的男性朋友知不知道这首歌，他一定可以给你哼上两句。

默默地珠泪下，记起多少旧情话，每段往事升起沉下，看流云不说话，寂寞吧，苦闷吧，想起当天月明下，两人含笑到傻话。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归来吧》。1992年发行的《归来吧》是陈慧娴在留学期间利用假期的时间灌录的一张唱片，其中的《飘雪》《月亮》《红茶馆》的歌曲呢，在国内也是迅速的走红，成为了国内歌迷认识陈慧娴的一个里程碑的唱片，也是她演唱生涯当中销售量最高的唱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陶喆这个歌手呢，是一个把 R&B 唱出灵魂和花样的男歌手。他的《找自己》这一首我尤其的喜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心情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来律动起来，坏情绪也会消失不见。我想这也就是歌曲能给我们带来的魔力吧。 站在太阳下，摄氏

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不单纯。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你来我往成累赘，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妈妈，这是三角梅 啊。这个也叫宝鸡， 没错，我是三角梅。曾经我也有过传奇故事，但现在我偏居城市一隅，默默无语。这样没什么不好，我依然无处不在，在街边，在街角，在无人关注的绿化带，我依然在守护这里，只是用另一种情怀。 你听不到的大自然的声音，我们为您转达。一起听那些植物在说话，爱护花草树木，人人有责。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灯。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如果回家停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停车位被别人占了怎么办？要是早上出去时发现路被车子堵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的问题。本想着看看车上有没有电话能联系车主，结果就是没有。于是呢，有了一项伟大的发明，叫移车神器。只需要把它放在汽车轮胎底部，它就像大力士一样，轻松把沉重的汽车能够推走。它的外形就像是缩小版的拖车架，底部安装有四个可灵活移动的万向轮。在使用的时候呢，将两侧的液压臂展开，固定液压阀门之后，推入需要移动的汽车轮胎外侧即可。两侧的调节式液压臂最大伸展长度为40厘米，几乎适用了所有的轿车轮胎。这个挪车神器原理和千斤顶也差不多，使用方法也类似，通过往复的踩踏踏板，使两侧液压臂向中间挤压，顶起轮胎。这个挪车神器还有安全的插销，可在汽车脱离地面后用来固定，防止发生意外。用同样的操作方法，在其他几个轮胎下面也装上，就能轻松移车了。整个过程下来几分钟就能搞定，非常简单。经过特殊定制的万向轮不仅灵活，还具有非常高的承载力。四个移车器为一组，一般两吨左右的汽车都不在话下，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想怎么移，一个人轻松搞定。移车到位后，只需要将液压阀门松开，即可轻松将移车器取走。单个移车器大概重36斤吧，放在后备箱，好像有点沉，不过对于有些车主来说也可以接受，而且万一有个突发事件也好应急吧。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移车神器倒是挺好用，但是好像使用频率并不高，你觉得呢？ 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样，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最近在院线上映的电影真的是蛮多的，但是最能够引起话题的依然是冯导的一部《芳华》。这一部《芳华》呢，可以说让很多人走进了回忆风，而且有非常多的文艺团的老兵和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都去看了这一部《芳华》。故事当中所表达的那种战友情，让老兵热泪盈眶。而在两个多小时的故事当中呢，他们又回到了青春的岁月，回到了那一段芳华当中，而这也是他们的骄傲和情怀。豆瓣当中有人写道，因为幸福很难，所以被善待也很难，他们呢也往往更懂得珍惜和爱护。就像我很喜欢的一首老歌《你的眼睛》里唱到了一句话，苦难的梦特别真心，不管再难，也希望每一段善良都能够有回响。来听《你的眼睛》。 心疼你每一步爱